或拗说法，或拗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收集，无不圆满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呢一段文有两缘，35系一生保处缘，36系教化随意缘。呢两缘非常重要。紧接住前面所讲嘅， 光明慧辩，善谈法要，所有众生 系讲所有众生，生到极乐世界都系菩萨，即使凡圣同居土，下品往生亦系菩萨，而且都系普贤菩萨，初信位嘅普贤菩萨，二信位嘅普贤菩萨，一直到等觉普贤菩萨。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，平等法界，他们个个都圆解圆修，一地一切地，初信位就是等觉，切后等觉就是初信，切前切前切后至平等，否则怎样平等呢？因此身皆不退，顿超皆次，菩萨皆位有没有呢？有，虽然有，它是圆融的。花严经讲， 行布不外圆融，圆融不外行布。 行布是次第，由初信到等觉51个位次，好像楼梯一样，它确实有阶梯，虽然有，它是圆融的，好像坐电梯一样，阶梯一步亦无搭，它就上来了。有没有经过呢？都经过，一级亦都没有漏。 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就好似坐电梯，其他世界修行要爬楼梯，我哋要好好嘅谂一谂。因此佢能顿超圆正，咁就系圆正啦。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保处。究竟必至四个字系保证成佛。我时常同同修讲，我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有好多人问我，你怎样讲得咁肯定？你有咩把握呢？我讲，我已经攞到保证书，阿弥陀佛发俾我保证书，我当然肯定。保证书喺边度呢？就系、是、究竟必至，呢、这个系俾你保证，你到咗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证得一生保处。 一生保处系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、普贤菩萨同佢哋平等，你一定可以证得一生证得，咁就系一生保处愿。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冇一个不成佛嘅，呢个系当生成佛嘅法门，直接稳当，点能够怀疑呢？下文系第36愿，教化随意， 随其本愿。为众生故， 我哋知道每一个人嘅意愿都唔相同，呢、这个就系点解人与人之间唔容易相处。虽然同喺一个道场，仲系勾心斗角，仲打交、嘈交，意见不相同。菩萨嘅意愿亦不相同，有啲菩萨要赶快成佛，成咗佛再度众生；有啲菩萨讲 众生太苦啦，我先度众生。自己慢慢再成佛， 前一愿就是自己先赶快成佛再度众生，这一愿就是先要度众生然后再成佛，好像地藏菩萨一样。 地藏菩萨代表的就是先度众生再成佛道，不能够讲哪个好哪个不好，都好，但是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发愿先度众生再成佛，恐怕是众生度你，你永远都度不了众生。 所以一定要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见过面，说明我要先去度众生，然后再成佛道。阿弥陀佛点点头，这一愿就圆满了。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太快了。披横世海，这个是比喻，横世就是四横世缘，四横世缘就好像海甲一样，就好像打仗装甲部队冲锋陷阵，海甲

仲系一样要去，去咗会点样呢？永离恶趣，虽然去冇恶受，就系、是、永离。喺地狱冇苦受，喺饿鬼，喺畜生亦冇苦受，身心俱不受，就系、是、永离。离系真嘅，系真离，否则三恶道唔就冇菩萨。 三恶道一样有佛菩萨，凡夫喺里面有苦受，而佛菩萨喺里面就冇苦受。诸佛菩萨喺人间冇人间呢一啲苦受，我哋凡夫喺人道里面好苦，尤其系而家做人相当苦。菩萨喺人道教化众生不苦，就系、是、永离。 所以各位千万唔好错会咗意思，以为三恶道里面决定冇佛菩萨，因为佢哋都唔去永离。呢个系依文解义，三世佛都叫冤枉，你将佢嘅意思错会咗。所以恶道里面嘅佛菩萨好多，佢哋喺恶道里面示现或者系说法，无论系出家嘅身份或者系在家嘅身份，甚至外道嘅身份，应以什么身份说法，佢就示现什么身份。好似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形， 或拗听法，这个是示现作影响众。 菩萨示现说法，没人听就不能度化众生。众生看这个人说法，听的人很多，他就来听。如果听的人没几个，他由那里经过，心想大概没什么呢。所以有很多菩萨要示现做影响众，亦就是来捧场的。一个是示现说法的，仲有事嚟捧场嘅，所以我哋听众之中亦有好多系菩萨在嚟捧场嘅。 或现神足，现神足系喺必要嘅时候，通常好少示现神通嘅，非必要嘅时候决定唔会用。 古时候现神通都系对国王大臣，菩萨对佢哋现神通，只要佢哋信服，一个命令，一个政策，就叫全国人民都来学佛，提倡佛教，它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如果对没有影响力的人决定不用这个方法，所以示现神通是在很特殊的状况之用。如果佛菩萨对我们凡夫都示现神通，那决定不是正法。 随意收集， 无论示现修学怎样的法门，它的目的都是为了接引众生，诱导众生念佛求生净土， 无不圆满。 众生接受佛菩萨的教导，都能用真诚的心信拗求生，佛心念佛，那才是真正圆满。即使用其他的法门，佛门时常讲 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智， 先用其他的方法来诱导你，到最后将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介绍给你，令你专修专学，往生不退成佛，至达到真正圆满。